跟谁离去，不要多久，爱不爱的原因，关于爱情的话语，来自对方，总是也爱自己。算难预计，自然就可以，就在你的眼里，在你微笑里，在你欲言又止话里，就在我的爱里，在我的心里，偶尔争取，出现在我眼泪里。我爱你，就在你的眼里，在你微笑里，在你语言有句话里，就在我的爱里，在我的心里，偶尔占据我，出现在我眼。 双手握紧了就不容易松开，没有一个肩膀可以依靠一辈子都有安全感，也没有一个拥抱紧紧的让两个人不再分离，没有一个誓言可以两鬓斑白，没有一种约定每一个来生都要和你相遇，没有一个人用尽一生的力气还舍不得将他遗忘。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，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，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，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扬于眼底。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，你终于在意，在我的房间里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，不说一句，紧紧抱我在你的怀里。我是爱你，自己幻想已经关于我和你，你是爱我的，你爱我到底，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，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。 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，你终于再遇在我的房间里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，不说一句，紧紧抱我在你的怀里。我是爱你的，我爱你到底，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，任凭自己幻想一切归于我和你。你是爱我的，你爱我到底，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，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，深深去爱你。 情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6月13号星期二，农历5月19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白天多云，最高气温29度，今天夜间晴，最低气温17度。廊坊多云转晴，29度到17度。首都北京多云转晴，29度到17度。吉林天津多云转晴，29度到20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4和9，请您遵照执行。照镜子的时候发现有黑头的话就会很苦恼，来分享一种去黑头的方法。洗脸的时候用些盐试试看，充分的把脸洗干净之后啊，取适量的细食盐，然后在有黑头的地方，比如说额头啊、鼻头这样的地方，轻轻的打圈按摩10分钟左右，然后用流动的清水洗干净，长期坚持的话你就会看到效果了。有黑头的烦恼吗？试试看吧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， 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。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，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。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，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，快乐蔓延在空气中，无边无际。 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你在人群，你在生活，这是唱过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每次独自一个人坐在记忆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，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，陌生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在漫漫人生的旅途中，或者感到疲惫，或者有些沉重，只要一份美好的心情，就可以觉得安慰了，会充满自信，将一些沧桑藏在心里，不再去问流水无情还是落花无意，学会从容，不再想起，不再想思念，不再念起，不再有忧伤，心坦然，生活自然美好。 你把我得到的那天，我睁开眼见了你一面，人在想去自动软变，我属于你， 没有期限， 所有你说的一切，你绝对自信，做心程度一米，我的动能就是保护你，上天入地，如影在心中里，好吧，就记不起，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心意，你说人类的激情，只是这皮肤有温度，深沉的呼吸。十秒钟你不见，打上完第三就留下爱在等你， 缘分又不怪， 念的就是你寂寞，我陪你分析， 也是你的病毒让我生病，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，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， 虽然我绝对不必叛逆。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心意，无法人类的激情，呜呜呜呜呜呜， 十秒钟你房间打着完第三就留下爱在等你， 然后又不怪我念我就是你寂寞，我陪你担心， 要是天的病毒让我生病，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，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， 绝对不背叛你。 在生活里，当你最终顺起了自己的心，而不是遵循生活的次序，自己选择方向和路途的时候，就不要抱怨。一个人只有承担起风雨，才能够守住漫天的彩虹。乐观的人呢，能够把平凡的生活变得非常有情趣，把苦难的日子变得非常值得珍惜。以平常心看世界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。 我想你，我爱你，味道和你来了解，喜欢做美丽可以，你赶快来当了解，当情洗白。是不是我没能够感动你的天才，还是没有接受你

有人问我人生是什么，其实我觉得真的可笑，人有尽是何况人呢，人固然是会没有的，虽然我很讨厌司马迁的这句话，但是这似乎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我一直在问人活着是为什么，以前年少无知也没想过，而如今不得不深思一下咯。 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分离，此时此刻我还不相信你的衣服鞋子都还在我家里，我的忠贞你要带到哪里，我已经不能够再去疼爱你，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你，回忆又塞不进抽屉或箱子里，没有行李还能去哪里，都是你，你爱我你怎么会活你的任性，原谅你，如果原谅是一种证明，贪图渴望过去的甜蜜，原谅你，也许你在最后还是缺席。事情我可以帮你，回忆又塞不进抽屉或箱子里，没有行李还能去哪里，都是你，没有我你怎么会活你的人生，原谅我，是一种证明，都是你让我贪图渴望过去的甜蜜，原谅你，也许你在最后还是缺席。 告诉我忘了些什么，

在这里窒息，好想你在这里，我最爱你。像我这种男人，你要懂得珍惜。偶尔一点软言细语说来听听，言语成一笔，不要再挑剔，要爱就要欢喜。 俗话说一个人一座城，我像自己静寂于此，遥望着一个方向，宁愿让心空着不再孤独。你说一直都在并未走远，可是我分明感觉到你的心已经远离了。所以生命需要我们去努力，年轻的时候要努力锻炼自己的能力，掌握知识，掌握技能，掌握必要的社会经验。 我绝对不说我爱你，话说太过没意义，感情不满意怎会没有痕迹，我不愿是你眼中的一颗沙粒。

梦想不曾坠落悬崖，千钧一发，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，把眼泪种在心上，会开出勇敢的花，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，闻到一种芬芳，穿上好好睡了一夜，直到天亮，有人边走着边哼着歌，用轻快的步伐，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，多渴望懂得的人，感谢温暖借的肩膀，很开心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，穿过风又绕过浪，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，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，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，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，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，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，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。 想想人生是非常残酷的，充满了变幻莫测，如果它给我们带来快乐当然很美好，我们也需要欣然接受，但事情并非如此，有时它带给我们的会是可怕的痛苦，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学会去接受它，反而让痛苦主宰了我们的心灵，那我们的生活将会永远的失去阳光。 请不要说再见，离别不该在眼前，你让我无力闪躲着汹涌而来的寂寞，反复纠缠着思念，颠倒黑夜与白天，如果结局可以再改变，怎样做都情愿，不要轻易任性的离开，让爱带你回来，别留下我孤单一个人，现在剩下一片空白，原谅我这个爱情的傻瓜，爱你都放不下，屏住我呼吸只为听你的一句回答，原谅我这个爱情的傻瓜，只想

可是女人爱是她的灵魂，她可以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。 我会爱上你。